我 到底犯什么错误您也明白， 我都承认，我都承认，我倒霉就倒在贾张学友身上。 这一路上啊， 有你有你有你，我跟您说，我但是张同志，您那贾张学友你也得查封的， 人家暖场歌手有什么不行啊？ 啊，我们去找正火啊， 你来那么早干嘛？ 哎呦，我以为他七点钟就开始了， 七点半开， 早知道不被识别了。哎呀，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逃犯来听张学友演唱会，结果被认出落网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制现场。 就你还做经济诈骗呢，连表都不认识。 我跟你说，做经济诈骗不用认识表。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张学友的歌曲 《 东风破》。下午两点钟，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到大街酒吧里。嘿，王大磊又玩新花样。 哎，新花样！ 哎呦哎呦，你嘴里嚼什么呢？咬手绢呢？ 没有没有没有，这嗓子有点哑。 我是说李大红又给你玩新花样了啊！ 什么花样？ 你还没拆开呢。 什么东西？你最好说清楚。 你没看桌上那个包吗？ 那个桌上不有一爆炸物吗？ 我别拆开了，你们说的我心里都有点二乎。 拆着拆着， 你拆，你拆，你拆。 你给你的我好意思拆吗？真的， 我让委托你拆， 这能瞎委托吗？哎呦，给你买了几个八面大馒头，这馒头上面一个馒头一个字儿 啊、 哦，这是心，这是有，这是零，这是息，啊，这是一，这是点， 哦、 这个 这是心有灵通一点息， 哦， 这是个上联。 怎么样，王大雷？跟你说的话你还不明白吗？ 两毛钱一个的话，一块钱一个的话，顶多再花七块钱。 你看这是钱的事儿吗？而李大红那一片心呢？ 那为什么不再多花七块钱把上句买出来啊？谁啊？ 外卖。 外卖进来。没。 王大雷在这儿吗？ 我是。 王大雷，这您签收一下，您外卖。 什么东西啊？ 哦，就签一下，我那什么，我走了。 喂、哎，这外卖一点都不热情呀、啊？什么呀？ 扁豆焖肉。 扁豆焖面 啊，扁豆焖肉，这是个什么？哪儿送来的？能吃不能吃？焖肉什么菜？ 我看错了，面。 这字写的太烂了， 有肉没肉？ 素的。 哎呦，有肉有肉，哎， 肉的扁豆焖面。 哎，真有肉，这肉上没有字儿。 我吃了，我吃了。 不是，我说这肉底下压了一个纸条，上面还有字呢。 喂，救救我！ 有大磊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李大红， 这改吸性剂了， 真棒！李大红， 这是糯米纸上写的。谁叫你敢、 哎？李大红对你真好，天哪！知道你中午可能不吃饭， 我为什么不吃饭？ 就怕你忙啊，不吃饭呀、啊，然后专门给你点外卖。你说 外卖，我点外卖， 外卖 啊！ 你看七个大馒头，然后还有一大盆扁豆焖面， 就会多嘴。 不是，这馒头就炒干面条，这真是正经吃吃。 你说这样的媳妇儿娶回家，你这天天 多干的， 饭上都有字儿，谁受不了？ 可是人家用心良苦啊。 对呀、 啊，洋洋什么时候给你订过外卖？ 洋洋什么时候给你饭里写过字儿？ 我就给他订外卖。 你看看，这就是差别。我要是你啊，挺好，李大红啊。 什么叫挺好？ 你看这李大红手艺真不错。 小花，你吃什么呢？还有西汤的感觉？ 不是，这是扁豆焖面，快吃面。 啊？ 你来点汤吗？ 哪有啊？吃过扁豆焖面吗？ 我是你家是谁吗？ 你们还夸人李大红手艺好，扁豆焖面都焖出汤来了。 创意菜是不是吧你？ 创意菜，胡作非为。 这个词儿用在这儿不恰当啊。 我记得早餐也给你写过，油条里面加上那么一个字。 嚯，炸出个里头。 是风是雨是夜晚。 好，这油条。 你笑一笑，我摆一摆，手。 哎，这手还在那板根儿里。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开向两头了， 这一油条里搁的事儿， 这油条已经吃不得了啊。 那天的晚餐 谁发明的油条刻字？ 天不牢情难绝，心思 晚餐正好吃的什么？ 鱼头 泡饼 饼里加的。 哎呦， 天不牢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 我怎么想起了神雕侠里小龙女的蜜蜂翅膀刻字，我在绝情谷底啊。 啊，异曲同工啊。 什么叫异曲同工？ 这么说你自比是过儿 你才你棍儿呢。